再進一步咧，進入第八種啦。第八種回向係點樣咧？咁呢種境界咧更深一層啦。哦，即係話即一切化，離一切相，為即而離啊，而無所著，名增而相回向。哦，前次呢個回向係不失眾生，就係即一切化，一切眾生皆係我本性咧，就係離一切相。即一切法是不捨眾生，是以這個虔字入作離生，上降之法下化眾生，離一切相是心達實相，是以實智去證這個真諦離，所以叫做即一切法離一切相。又即一切法是道種智，道種智是虔字，离一切相咧，系波野嘅实字。而家话为即以理啊，而无所着，即系话虔字即系实字，实字即系虔字啊，相照空有啊，而超越呢个空有，属于一切种字。嗱，你而家明白虔字咧，就系菩萨入作离生，叫做道种字。乜嘢叫做道种字啊？道就是菩萨所证的道，种呢就是众生的机，有种种不同。菩萨所证的道能够了解所有众生的根基，叫做道种字，是属于虔字。一切字呢是属于实字，了达一切法个性平等，是无生灭的，叫做一切字。佛的字呢，明白真理而不自着于真理，明白一切即是一切，即是一切字啊。种咧就系道种字，法咧系以一切字去了解呢个真谛理，而不着于空；以呢个道种字去了解呢个作，而不自于呢个作。相照空有，又能够离空离有啊，两种不自不着，叫做真而相回向。因为真义咧系冇呢个能所对待嘅，系并平等平等嘅，所以咧即一切法系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系作替理，离一切相系真替理，即一切法系有，离一切相系空，空有不二，是理现用，叫做真而相回向。哦，呢个系第八种，第九种回向又点咧？真得所知啊，十方无碍，名无薄解脱回向。哦，真得所知，真得所知就是话前一位呢已经是真实证得呢个真义实际理地啦，所以一真就一切真，一义就一切义，十方三世为一真义。哦，为一真义，除了真义之外还有什么呢？没有，所以呢就说真义界内自生佛之假名，平等性中无自他之形象。那真谛的理体呢尚且没有解脱的名，哪里有烦恼的束缚呢？所以就说叫做无薄解脱回向，亦即是回事向你了。即是说唯有一个真义自性，一真一切真，没有这个作替理，亦没有这个中替理，只有这个真义平等的自性。真义平等的自性没有自没有他，是尚且没有解脱的名，哪里有这个束缚烦恼的名呢？个相呢？所以叫做无薄解脱回向。第十呢，就是性德言性，法界量灭，明法界无量回向。性是属于体，德是属于用。第八无著就是得性的前体，第九无碍呢是得这个性的妙用。无论是体，无论是用，色界言梦叫做性德言性， 聖德完成這個境界呢，就可以達到法界量滅了。法界是指爭，法界是爭義自性的別名。既然無法不爭，無法不義，所以一色一香無非中道，一毫一塵都是等爭法界，無有衡量的，所以叫做法界量滅。量滅即是無量，所以呢總結它名稱叫做法界無量回向。這個是第十回向，第十回向的位之中最後一個位置，十回向的之中是最後一個位置，叫做法界無量回向。由十字進入十行，十行進入十回向，十回向之後是不是應該是十地啊？是十地了，但是呢在十地之前呢要加插四加行下去。哦，四加行为什么呢？因为地前入，由这个十回向进入这个十地呢，是障地，障碍这个地的无明是非常之坚固，因此呢就要在这个四十一心之后呢加这个四加行了。阿难是善男子，尽是清净，哦，即是无自无着，法界量灭，所以清净无碍，尽是清净，四十一心次成四种妙言加行。四十一心是指哪些？最初光为地，其次十信、十字、十行、十回向。咁啊，系咪十信、十字、十行、十回向四十心加光为地，叫做四十一心？每一位咧都系能够降伏愤怒、舔愤怒、焚净呢个争义自性。嗱，光为地咧系叫做观行。共行剪衣号剪这个生死烦恼，共行剪衣号。十信呢是叫做什么？相似剪衣号。十字、十行、十回向呢是叫做三言位，已经进入这个焚净剪衣号。每一位呢都焚净争议的理，每一位呢都能够是取消这个烦恼，进入这个清净的境界。所以呢这个四十一心之后呢就应该进入十地了。但十地呢之前呢就要加这个四加行。十地之前是要加这个四加行，所以次成四种。这四种是暖、顶、忍、世第一。这四种叫做什么？妙言加行。这四加行不是叫做加行，是妙言加行。在小乘修行的时候呢，由这个三果进入四果呢，又有一个四加行。亦是叫做念顶忍世第一。由这个世第一位呢就引生这个无漏智，填这个见思烦恼，证阿罗汉果。但这里呢又是四加行，但这个四加行呢不是小乘人的四加行，也叫做妙言加行。比那里超乘很多了。妙言加行呢，为什么它的妙呢？能够用实字照理，所以呢叫做妙。而这个乾字照机呢，所以叫做言。为什么小乘人不叫做妙言呢？因为小乘人只有一切字 正这个无生理，未能够照到真而自性的理，亦没有这个钳子去照机，所以小乘的四加行不叫做妙言。现在这个十昧向后心呢，所有的四加行呢叫做又言又妙。为什么它具足实字和钳子，已经是明一方面能够证这个真而自性的理，一方面呢能够是照众生的机去广度众生，因此叫做妙言。加呢就是加工啦，加工去进行叫做加行。因为每一位嗱，由十相进入十住，十住进入十回向，十回向之后进入十地，信自行向每一位都要加工，都要用功先可以有进步嘅，所以每一位都要加行先入得嘅。但系点解响呢度特别要立一个四加行呢？就因为咧十地之前啊，立呢个四加行咧就显示十地嘅障碍特别坚固，十地嘅所证嘅法咧系特别事性啊，因此咧一定要加工察证，然后可以破除障地嘅无明，障十地嘅无明，然后可以现究竟啊，系证得呢个法身。所以咧系呢个四加行唔系藏教嘅位，而系借藏教个名嚟显呢个现究嘅道理，唔系阿罗汉所修嘅四加行，而系借佢个名嚟显呢个现究道理。所以喺十地之前咧，立一个系四加行位哦。四加行位嘅情况又点咧？咁即以法觉啊，用为己心，欲出未出，犹如战火，若燃其木，名为暖地。你哋见唔见过嗰啲木匠啊？用一支棍，用一个嘢喺度扯，呢度系尖嘅，尖落插落个木嗰度喺度拉，见过未啊？啊，呢个咧箭木采火，哦，有支箭，有成拉字咁拉字，嗰个箭一路喺度现，响探探箭，箭就箭落个木嗰度，箭落个木嗰度咧就有捻出，呢、这、一个就叫做捻位，哦，呢、这个境界叫做捻位，哦，即以法觉前边咧话觉齐法觉啊嘛，将法所觉悟嘅智慧咧，用为己心。咁呢一種境界咧，係即係話以法嘅知見為自己加行嘅因心。若想證到即心即法，即法即心嘅覺，當呢個時候啊，障礙無地、障礙十地嘅無明將破未破嘅時候，自己嘅心咧。张望未望的时候，就等于箭木取火，那些火就快出了，但是未出之时先有这个念气，叫做念地、哦、法顶木呢就譬如无明，火呢就等于法觉，而这个箭这个无明的木啊，法的智慧将出未出，这个时候已经有一种念相了，叫做念。法顶问句话，即以欢喜之法觉，用为十向此觉之己心、啊、以欢喜地的法觉作为自己十回向的此觉的心，初地的觉性呢，在十回向的无明心中啊，是露出这个念相，譬如火在个木之中有这个念相出现了。现在呢，以这个十向的此觉，转依这个象地初地的无明，求出初地本觉的智慧火，这个火呢 將出未出啊，無明嘅木就要快燒啦，但係未燒呢個無明，叫做啊，譬如呢個戰火若燃其木，年上先燃，叫做碾地啊。即是说这个瘴地无明呢是非常之坚固，要加工去突破它，但未突破之前呢，有一种上状，有一种智慧的火，已经有一种炼火出现了，叫做炼地、哦、其次呢，又以己心成佛所累，依欲依非依，而登高僧，生入虚空，下有未外，名为顶地炼、啊、地。再進一步呢，就將自己的心成佛所累，將自己的因心，即是此覺共智，若成就初地法的妙覺，共智未忘，就叫做欲依、啊、心上盡猛呢，叫做非依，等於人登上高僧，生呢已经离地了，入了虚空了，叫做飞衣，但是脚呢还踏在个山顶，还有下面呢还有未来呢，叫做欲衣。这一种境界呢，是譬如修行的人以一心三观的观智想入一境三谛的中道妙理，但是障碍的十地的无明啊，将破未破，中道的妙理呢，可见而不可见之根啊，叫做下有未外，这个叫做顶、哦、即是说由这个念上进神进入这个顶啊，咁由顶呢就进入这个忍啦。点样忍法呢？咁心法而同啊，善得中道，而忍是人非为非出，明忍地啊，这个叫做忍啊。念地呢是以法觉为己心，咁啊法呢同于自己的心啦。顶地呢是以自己的心呢是成法所累，即是说自己的心同于法啦。这两个位呢，就虽然是以法呢是接触，但是仍旧有我的心和法的心、啊、有两种相未消除。如果能够在这个情况之下再加工再用功的话，将法的觉、啊、变为自己的心，将自己的心变为法的觉，即心是法，即法即心，这个时候呢，心法打成一片，心法两相呢是同的，没有分别，这个是法，这个是我的心，这个是法的心。这一种境界由这个因心折叠至这个法果，因果融会共通、啊、在这个加行心之中呢，见到法所作的事业，见到法所用的境界、啊，依法的所行之次呢，是明白自己的心，见到叫做善得中道。但是呢，虽然是善得中道，想正入中道，但将正未正之间，这个中道的境界呢，是非是心可以想象的，非是口可以讲得出的，唯有自己心里明白，叫做讲不出、啊、等于什么？等于一个忍事的人、啊、有些事呢他忍住他不讲出来、啊、心里面呢又不会说憎恨，口呢也不会讲得出来，这一种境界叫做非为非出，口又不去讲他，心呢、啊、又不去想他、啊、这样叫做非为非出，数量消灭啊，迷觉中道，而无所目，明世第一地，念以法觉为己心，仲有呢个心嘅数量，顶以 頂地呢是以己心成為法律，亦前有法律的數量，兩種都是賣於這個中道、哦、是賣、啊、隱地呢雖然是善覺中道是過了、啊、覺悟這個中道，但是仍然有這個中道的數量存在，而加重这个隐位，再加工，再去修这个一心三共的行，到这个时候呢，不但没有这个迷，也没有这个觉，自己的心同埋法的觉呢，两种都无所没，即是两种都没有这个相存在了，无论是心无论是法的数量现前采消，所以於世根法之中呢，呢度係最第一，叫做世第一，叫做四加行。響呢個四加行之後呢，就進入十地啦。十地菩薩呢，就已經呢係初智菩薩，已經能夠百計分身作法，廣度眾生。而家十地菩薩呢，係更加係个境界更加深刻哦！阿难是善男子啊，依大菩提善得通达，各通而来，尽佛境界，名风起地。所以十地菩萨咧，系以同佛咧已经差不多啦，叫做十地。哦，十地之中咧，第一个地叫做风起地。哦，地咧系有十。总功能，第一，地是广大的意思，大地，你们数不数得尽大地有多少尺、几多米、几多里，没有可能，大地周遍一切广大无外、哦、用来譬喻什么呢？譬喻菩萨所证的真义实际理地广大无际，地上菩萨所证的真义理地呢是广大无际，无可衡量的。第二呢，地呢为众生所依，每一个众生是不是依这个大地而治啊？我们不能够自依虚空啊！虽然很多年前了，美国研究呢上太空线去太空居住，有很多人呢已经定了位了去太空了，但到现在呢都不能够实现，實際上眾生一定是依地而治的，所以地是為眾生所依止，有情無情都是依靠這個地而安立的，譬如菩薩為一切眾生之所依歸。第三點，地沒有好好惡的，它沒有說喜歡這樣喜歡那樣，你灑一些香水下去它沒有說風起的，你倒一些骯髒邋遢水下去它又沒有討厭你的，地呢是无好恶，是平等的。既然不风起，清净的东西不风起，污秽的东西 不侵犯，譬如十地菩萨，你憎他他不风起，毁他他不侵犯，我们普通人呢一憎你两句你非常非常风起，如果毁碰他他就很嬲了，但是地上菩萨不为这个憎同埋毀之所動，所以話譬如地冇好惡嘅心。第四點咧，地咧能受大意，哦，幾大嘅意，地都接受咗佢。如果我哋養個盆，係去盛呢個雨水，盆係會滿嘅；養一個缸啊，或者養一個池啊。因为池水的池水池都会满的，但大地呢就所有鱼都能够接受的。譬如什么呢？譬如地上的菩萨能够接受大法义，小乘人可不可以接受大法义啊？不可以，但是大乘菩萨可以接受一乘妙法，法讲的大法义他都能够接受。第五呢，能生草木，所有草木都是依这个大地而生长的，所有的木，所有这个木材 或者藥草都是從地而出生，譬如地上菩薩呢是能夠等於這個藥草這樣能夠醫治眾生的重病，又等於這個木材呢能夠支持佛法的地下。地又有一種意思是為種子醫，很多很多種子呢它自自然然春天来了，它自然发生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地创建这些植物的种子，一切种子都是依这个大地而得生长的。譬如一切众生都是依地上菩萨播这个菩提种，所以呢能够长这个菩提芽、开菩提花、结菩提果。地上菩萨有这些功德。第七呢，能生众宝，所有宝啊，所有什么宝石啦、箭石啦、所有的七宝啊，都是在地里面生出来的，能生众宝。就等于什么呢？等于地上菩萨能够产生一切功德发财，利益众生无穷无尽。第八点呢，是能生众药啊。我们有哪种药材不是在地生出来的？有没有？任何种药材都是从地而生出的。譬如地上菩萨能生出一切化药医治众生三种烦恼病，大狗呢大风不动，大风可以吹冧屋，吹填这个树木，大风可不可以吹这个地动？没可能的。所以呢这个地呢是这个地呢是譬如地上菩萨不为世根百风所动。百风是什么？清机毁灭离衰毁而清机苦乐。百风，你们可不可以说自己不利所展呢？所以古人说举世开开皆为利来，举世洋洋皆为利往，每一个人都是为利而奔跑而劳碌。衰衰起上来真的很苦的。利衰毁，毁碰你，你嬲不嬲？争吞你，你风不风起？清清赠你，讥是讥笑你，苦的时候快乐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为这些环境所展。有一天苏东坡三撇泪潮写了一首诗来赠法，启首天中天，豪光照大千，百方吹不动，颠坐此金莲。哇，好得意，这首偈写得好靓好靓。于是呢写起上来呢，就叫他的师堂呢就送去给法印禅师了，以为法印禅师呢就赞叹他啦，写得咁好，你敢赞我一番噶。咁师堂送到去之后呢，咁法印禅师呢揸住呢张纸一睇，咁点呀？放屁。咁呢、这个这个师堂翻咗去啦，苏东坡问佢：法印禅师点讲啊？有冇赞我？佢乜嘢都唔讲，净系话放屁。哈！佢苏东坡嬲得滞，自己亲自去问呢个法印禅师：我写得咁好，点解你话我放屁？咪去咯。去到之后，法印禅师知道佢要嚟啦，就两张纸写住两个字：百方吹不动，一屁打个光。你写得咁好，百方吹不动嘛，我只是讲个放屁两个字啫，你就将你打到你过咗江嚟见我啦。呢个系一个好实现嘅笑话，就系、是、虽然系众生境界，虽然系讲得天花乱放，做系做唔到。佢赞佛知道赞佛百方吹不动，但系法印禅师话，佛的境界百方吹不动，即是你就是为百方所吹动啦，所以特登说放屁。所以他走到去，他去到呢 敲禅师的门咯，啊，睇睇下，有张纸写喺度，啊，快啲走，唔敢反禅师理论啦，哦，睇见禅师咁样写，哦，咁所以咧，系我哋众生咧，系为呢个世界命啊、利啊、种种环境所动，但系地大地菩萨就不为一切环境所动啦，哦，所以咧系不为世间百方所动，就等于地上菩萨。第十呢，獅子敲北京，據說呢我們未聽過獅子敲，或者如果我們聽到呢會震裂我們的腦袋都有份，所以古人又說獅子敲無畏事，不獸聞之皆腦裂，而講那些八獸其中的虎啊、大笨象啊，嗰啲脑好大噶嘛，好咩？我哋个脑咪俾佢震裂咯吓。但系我哋而家唔使惊，因为我哋冇腹部见到呢啲动物噶。因为龙啊，其他嗰啲大嘅动物咧，都系劫初嘅时候啊，人嘅寿命大长嘅时候先有。现在我哋木劫。人寿一百岁以下咧，系已经冇机会见到嗰啲大嘅动物噶啦。你哋见过龙未啊？见过佛龛里边有两条龙齿喺度啊。咁啊，实际上系有冇咧？系有哦。咁咧，狮子敲啊，乜嘢人都惊嘅。譬如法说法咧，天魔外道系恐怖嘅。但是呢地上菩萨就不惊不怖，所以地呢是有这十种的功能，用来譬如地上菩萨有这些功德，哦，地上菩萨有这些功德，所以呢进入十地呢，这个障地无明特别坚固，因此呢要四种加行，有这个四种加行呢，然后可以突破这个障初地的无明，然后呢就可以证到佛的大菩提了。